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今天有一位啊，也是以前来过信的朋友啊，他又再次给我们来信。7月25号的时候，他说，之前他都不发朋友圈的，自从分手以后，他不间断地发了3个朋友圈，今天还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在他们家打麻将的照片，我看了觉得很烦，我不想看到任何有关他的信息。哎，我这个人是不是格局太小了？都分手了，还不许别人发朋友圈吗？我甚至想直接删了他的微信，一了百了，但是觉得这样好像显得自己特别情绪化。哎，后来只是选择朋友圈权限改成不看他的朋友圈。哥姐，我是不是特别小孩子气？是不是一个没有大格局的人？是个干不了大事儿的人呢？我该不该删了他们几个的微信呢？因为我现在回想起曾经的点点滴滴，真的觉得很讨厌他们。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现在就是很讨厌他们，没错，讨厌。我不想再像从前一样要求自己像个圣人一样去理解所有人，没错，我也有内心闹脾气的时候，也有特别讨厌别人的时候。其实这位朋友在之前跟我们来过信，我们也曾经解答过他的来信啊。如果是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可能会记得啊，有一个小姑娘啊，说起过她的这个男朋友和一对夫妇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啊，好像她倒是一个局外人，另外的三个人是一群人似的。那现在看起来呢，她和这位看起来和那对夫妇当中的女生有一点暧昧的这个男朋友是终于分手了，但现在呢，她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小家子气了？分手了难道就要删掉别人的微信吗？但是自己又不想看，只是屏蔽了而已，但屏蔽了还不够，他内心还觉得不舒服。哎，他为什么不能删掉他们的微信呢？还是想要保持联系吗？不知道为什么，我要问问汪冰老师。 其实我也是从他的文字当中哈，去揣摩了一下，是不是他特别想成为一个有格局有心胸的圣人啊，当然他最后说他没有办法像圣人一样要求自己，对，我觉得这个结论非常对。我们不常看见关于圣人谈恋爱的故事啊，包括圣人如何处理和他前任的关系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圣人好像对一般的人都是无欲无求的，所以既然我们不是圣人，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呢？如果你把删除他们的联系方式当做自己不够好的话，那我觉得似乎是情有可原的，也就是删除他们意味着你证明了一件事情，你是那个你不喜欢的自己。我想是当这段关系已经进行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这样为难你自己呢？首先我不认同哈，你刚才说到的把他们的联系方式删除了就意味着你是什么什么样的人，不要再给自己随便的贴标签了，尊重一下你自己的感受。就像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讨论过的，你的感受不光属于你自己，它是在这一刻，在这一刻的发生。如果你不尊重你的感受，那我想在未来你会发现你会离圣人越来越远，因为你不尊重自然规律啊。现在你的内心有伤口，你的伤口没有愈合，为什么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呢？ 嗯，这位朋友其实在时隔一天以后又给我们投放了一个小纸条啊，前面是讲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就讲他也用了一些方法想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但是呢他自己后面说愿自己成长起来，愿所遇皆为良人啊！我觉得就他第一天那个小纸条，还有第二天说的这个，其实你成长起来之后，是不是就所遇皆是良人呢？或者说，你是否也是认为是因为所遇不是都是好人啊，所以才致使你现在非常的不开心呢？啊，是不是你成长起来之后，首先这个碰见的就都不会像以前这样的人呢？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有一个误解啊，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会存在这样的人，你遇见什么样的人其实完全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关键是你给什么样的人以机会允许他们进入你的生活，同时呢也希望你 能够对自己更宽容一些，我想对别人能够格外的宽容，甚至于非常在乎别人看待自己的眼光的人，往往都是对自己有点过于苛刻的人吧，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其实在别人都对你好一点之前，你所谓的良人出现之前，你自己应该首先成为你自己生命中的良人吧。我觉得这一点对你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就是要放过自己，要善待自己，要原谅自己，要看到自己在这个难过的时刻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非常有理由的啊！你作为你自己的坚强后盾，这对这个女生来说很难做到吗？ 所以比起等待遇到良人，你不如想一想啊，我有个问题问你，就是你遇到的那个所谓的良人会如何对待你？不要再等着他来这样对你，而是开始学习对你自己，成为自己的贵人，成为自己的良人啊！好好的善待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我想在你之前经历的那段关系当中，之所以你有些被动，也是因为你没有尊重自己的感受，你总觉得自己应该宽容，应该容忍自己的前任诸多的行为，这样才不会被别人认为是个小气的人。当然更重要的是，你才不会认为自己是个小气的人。可是当你从上一段关系离开之后，有没有想过现在是个改变的契机？如果你还是以上一段关系的方式来压抑自己的感受，那你上一段关系对你的价值就有所减损了。应该好好的学习一下，上一段关系之所以被动，是因为你没有主动的说出自己的感受，而现在你有机会尊重自己的感受，你要不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呢？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以一本书中的内容来回应你的这封来信。这本书就是《内在疗愈》，人这一生终究要与自己和解。这是由克里斯托夫·安德烈主编的一本书，这是很多位心理精神科医生的作品的合集，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我们今天要为你选读的是第九章《自我揭露：欣赏自己的不完美》，作者是布吕诺·科尔兹，认知行为疗法心理医生。他在奥迪尔·雅各布出版社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如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等。不久以前，我在自己诊室的候诊厅里放置了一个电子相框，病人们可以在相框里看到一些老城门的照片。这些照片是我几年来收集的成果，我十分珍惜它们，并很乐于拿来同他人进行分享。我还在每张照片之间加一句名人名言或者一段诗歌，借此引起他人的思考或与他们分享某种情绪。我时常听到病人们对那些老照片的评价，他们十分喜欢那些照片，并会对某句名言或者诗歌深有感触。有的病人会做些记录，还有的病人告诉我，他们下次会早一点来，只为了能好好欣赏一番相框里的照片和文字。另外一些病人则会时不时地提醒我，您的相框很棒，不过我注意到了几处拼写错误，或者说我很喜欢您放在候诊厅里的电子相框，不过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里面有一些拼写错误。如果是在几年前，我很可能会随便找个理由搪塞一下，哦，这太糟糕了，我没有什么时间把所有文字都仔细看一遍，或者说我输入得很仓促，而且没有什么时间回过头来再检查一遍。如果我真的这么说了，那么我就没有像我叮嘱病人的那样去做。对别人的赞赏表示感恩，对别人中肯的批评表示虚心接受，不要无谓的狡辩，不要羞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如今我十分注意这个问题，并且希望借此机会能为各位读者树立榜样。鉴于 99% 的评论都以赞赏开始，因此我会首先表示感谢，我会告诉对方我有多么感动，因为我从不隐瞒在这个电子相框上我下了多大的功夫。我会说，谢谢您能喜欢这个相框，我感到很高兴，我在它上面花了不少时间，所以我很关心别人看到它之后的反应。之后便涉及如何回答病人所说的第二个问题，关于拼写错误的部分。我确实承认这是我的弱点，另外感谢您能指出我的拼写错误，其实您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了。您知道吗？这是我最大的缺点之一，就算我再检查一遍也看不出那些错误。说实话， 我和单词拼写简直是水火不容的一对儿。然后我会给指出拼写问题的人递一个眼色，并顺势利用这个机会谈谈他自己的问题，比如他的完美主义。很多前来咨询的患者都有这个问题。还有，您知道吗？我很早就放弃万事做到尽善尽美的念头了，因为那样太累人了。或者说，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相框里的一句话，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句米歇尔·奥迪亚尔的名言：有裂痕才幸福，因为这样才能让阳光透进来。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裂痕和缺点，您刚刚就指出了我的一个缺点。好了，现在您把我的拼写错误都写在纸上吧，我就指望您了，我会尽快改正的。拼写是一个让很多人头疼的问题，我有不少病人都曾对我说过，他们不敢写字，甚至过节的时候连一张明信片都不敢寄，还有人故意改变笔记或者故意涂涂改改，以免引起怀疑。有些人在开会时拒绝做笔记，怕旁边的人看到他们写错别字。如果不得不做笔记的话，他们有时会用铅笔在纸上写字，而且写得特别小，以保证别人无法从远处看清他们的字迹。在他们看来，主持会议并当着众人的面在磁性板上写字，哪怕只是写几个单词，也是十分可怕的考验。因此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为了向他们证明暴露自己的缺点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翻了翻病历，随便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来，让对方检查一下里面是否有拼写错误。这通常不费什么事儿，他们总会收获不少错误。以上呢，就是今天要为这位题主读出来的第一段呢，这个欣赏自己的不完美。这一节呢，我们的作者将它命名为单词拼写并非我的强项。我觉得应该对我们的题主会有帮助吧，就是这种忽略别人的朋友圈啊，不在意别人的这些行为对自己的影响，这不是我的强项，承认这个很难吗？难道你就是我们的这位作者所说的这种完美主义者吗？那多累呀。 嗯，我觉得刚才这篇文章当中所讲到的心理医生的处境可能已经引起了我们题主的共鸣哈。为什么不能够允许我自己不完美呢？在这封信中具体的体现就是，为什么不能允许我偶尔也格局小一点呢？偶尔也情绪化一些呢？偶尔也冲动一把呢？当你不能允许自己真真实实的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啊，不是完美的人，是完整的人的时候，你就在拒绝自己的一部分。而当你不断拒绝自己的时候，就离自己越来越远了。每一次谈恋爱，每一种关系都是有机会让我们照见自己的过程，因为在关系当中我们会离一个人很近，近到我们有机会不光看清楚他是谁，也看清楚了我们自己是谁。所以比起遇上良人，我想现在更重要的更切近的一个契机是如何改变一种自我相处的方式。 但我觉得这对我们的这位题主来说可能确实有一点难，因为你想他能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啊，容忍了对方这样长的时间，他其实就是一直用很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啊，就是对自己过度渴求完美，可能他也会害怕别人的质疑，比如说这有什么，你连这个都容忍不了吗？啊，或者说他更喜欢听到别人的赞美，这会不会打扰你享受当下的生活呢？因为我觉得这些念头其实对于享受生活、享受当下来说，都算是杂念吧。如何能让你在这一刻能够专注于你喜欢的这些人事物呢？啊，如果删除他们的微信啊，能够让自己更好过一些。干嘛不呢？当然这最终要由你自己来做出决定了。接下来还有一段内容可以和你分享，也是自我揭露欣赏自己的不完美当中的一节，叫做我也会脸红。和所有人一样，我有时也会脸红。我的病人们，尤其是那些自己也有脸红问题的病人，总觉得这很难以置信，一个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心理医生，难道连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都没有吗？我当然有这个能力，而且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总是会脸红，但我能够接受这一状态。这可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脸红容易多了。让自己随心所欲的脸红， 当我没办法阻止自己脸红时，我就索性让自己脸红，甚至能够想什么时候脸红就什么时候脸红。其实这很简单，我只要跟对方讲述几年前的我一件倒霉的事儿就可以了。在一次会议上，我对面坐着一位十分迷人的姑娘，当时我一边发言一边看着她的眼睛，本来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试图说服，结果却口误说成了我们应该勾引，这引起了周围同事的哄堂大笑，并且他们也朝着我眼神的方向看去，可想而知我的脸变得有多么通红，我对面的姑娘也是，这让我的脸红得更厉害了。如今我只是单纯地讲述这个故事，尽管我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它很滑稽，这足以让我脸红，我的病人听后也觉得很有意思。很明显，为了做到这一点，我曾经仔细研究过自己的信仰和那些能让我脸红的消极想法。不，脸红并不一定意味着暴露我们的缺点或者错误。不，脸红并不会让别人瞧不起或者怜悯我们，脸红只是一种生理反应而已。我对在我面前脸红的人反倒很有好感。但是审视自己看问题的方法虽然是十分必要的一步，对于克服困难来说却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学会坦然面对自己的窘境，要进行自我揭露而不是逃避，要说出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把它藏起来。最近我向一个把别人的赞美都当成反话听的病人推荐了一种自我肯定的练习，方法很简单，就是在她的丈夫夸她身材好的时候对她表示感谢。我接着说，我现在会扮演您丈夫的角色，我们把刚才说的方法练习一遍。她看着我狡黠的一笑答道，好的，不过这个游戏我可不会玩到脱衣服的程度。这时我才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话有些语意不清，于是脸开始有些发烫，微微的不安一闪即逝。我自嘲道，啊，我发现您还真是个能让我脸红的人呢。哎呀，我觉得人在关键的时刻如果能够悠自己一默的话，这是非常高级的一种缓解窘境和解决一切焦虑的一个办法。我觉得好像很多的在书中的这些法国的心理和精神科医生都有这一点特长，是不是我们东方文化当中的人在关键时刻自我解嘲这一手还学得不够高妙呢？ 我想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大家都非常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在每文化中都在乎，但是我们的文化好像特别强调别人对自己的认可，所以我想这位题主是不是也害怕自己删除以后以对方的眼光来打量自己。其实小气不小气，我想不认识你的人也不会做出评价，更重要的就是你对自己评价以及你猜别人特别是对方会如何评价你。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其实对方已经对你没有那么重要了，为什么你还把他们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这其实是你自己可以调整和改变的。当我们能把自己看得轻松一点的时候，我们才能自黑，才能真正的幽默。就像刚才思雅念到的文字当中，这位心理医生他能够做到轻松幽默，是在那个当下他没有把自己包括把自己的丢脸当作是天要塌下来的大事情，对吧？就这样了怎么着吧，我就想脸红就脸红又会怎么样呢？其实我们的题主也可以放自己一马，尝试让自己生活得更轻松更宽松一点。这个轻松和宽松最重要的体现就是能不能接受你自己的不完美并不以为意。 所以呢，我们这位精神科医生他实际上在后面还专门教了五个步骤啊，让你学会自我揭露，比如说做好准备啊，然后就是实战非常重要啊，从简单做起，循序渐进，保持练习。其实我觉得一切的技巧都要练习，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最关键的也是我们周围的人其实特别容易出现的一种问题，就是不要自我贬低，因为自我揭露并不等于自我诋毁或者自我贬低，更不意味着为自己犯下的错误感到抱歉。比如说，对不起，我发抖了，我脸红了，我结巴了，我总是这样，我觉得自己真没用。这样说并不是在进行自我揭露，而是在进行自我惩罚。如果这些话出现在我们的脑子里，那我们根本不可能揭示自我，即使这样做了也是弊大于利。还是那句话，从简单做起。比如，我有些结巴，因为我太感动了，这样说便可以带来一个很好的开始。然后呢，就是为自己感到高兴并持之以恒。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我们今天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啊。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说了一位朋友啊，在和男朋友分手之后，还没有办法去删除对方和另外几个讨厌的人的朋友圈啊，因为怕别人认为自己太小气了。这真的是分手了吗？啊，当然分手还可以继续做朋友，但应该是在已经没有这种感情漩涡和波澜的影响之下，才有继续做朋友的可能吧。我们为什么这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却如此苛求自己呢？ 你刚才的问题也让我想到了很多朋友之前问过要不要和自己的前任继续做朋友哈，觉得这是一种大度的表现，也表现了自己对过去已经真正的放下了。但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因人而异的事情，我没有办法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所有人的反应。更重要的是你对自己是否真实，是否真诚。在这个当下，你的感受是没有办法和对方做朋友的话，假意和对方成为朋友其实是对朋友的不尊重，对吗？因为你并没有让对方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所以尊重你的感受就是尊重他人，我想这才是一个有格局的表现。 也就是说，其实呢，他不删除他们的朋友圈，不删除他们的微信，然后呢却在心里每天 diss 他们啊。实际上这并不代表大度，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真诚地面对自己。如果我们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诚实地去对待别人。所以呢，我觉得啊，对于我们的这位题主来说，更重要的是不是别人怎么看待自己，而是你自己是不是每天无时无刻不像一个评委一样在评判着自己，在给自己打分。这样做呢，当然有一个问题是你总是会贬损自己啊，经常会不高兴，经常会觉得自己不够好啊，受完美主义所困。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也就是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节目当中已经说了，我觉得这会妨碍你享受当下的，因为你总是时不时的跳出来评判你自己，那么已经打破了当下的这个存在了。这个其实是会影响你对幸福的感受的，是不是？ 当每个当下你都和自己是陌生人、陌路人的时候，每个当下都在不停地要求自己完美，压抑自己真实的感受的时候，那真的是没有一刻是内心平静的。当你不能平静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认真体会在你周围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因为你的内心正在打仗，对吧？内心兵荒马乱，所以你没有办法和周围的环境真正的融为一体。所以从个人幸福的角度，你也应该尝试和自己和解。更何况你对未来关系的期待，包括你说到的遇上良人，也是为了过上幸福的生活。既然都是为了幸福，那抓住现在幸福的可能性不是更好吗？ 对，其实这二者也是相辅相成的。当你真正的能够活在当下，能够真正的体会享受到和存在在一起的那种幸福和快乐的时候，你可能就没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评价了。当你不知道如何去界定自己的幸福，也感受不到真实存在的每一刻的那种幸福的时候，你才会介意别人眼中的自己够不够好，够不够可爱，是不是呢？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老师。过一会儿呢是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继续收听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今天为您选读的是《栽种之乐》，阿克曼的花园，作者美国戴安娜·阿克曼，由庄安琪翻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不能信赖莎士比亚。雕尾的喇叭水仙叶片得晒点太阳，吸收阳光，贮存养分，以待来年。但它们乱蓬蓬的，占据不少空间，所以我把它们折弯，将叶子折到茎后面。请播迪士尼的音乐。我边捏着这些绿色歌舞女郎，边喃喃自语。许多园艺爱好者都为包折的水仙叶取形形色色的名字，比如寿司、木乃伊、铲雪战士等。至于我，我喜欢叶子女郎。最好选个亲切的名字，因为还有3000个女郎待折。为园艺取名就像为姓找个好听的说法一样， 虽然种花食草各有拉丁学名，而用拉丁文称呼植物听起来比较专业，但有点卖弄的意味，所以大部分的人都用委婉的说法。一天，我在山坡下一户人家院外骑车，正好碰到屋主。我向他致意，并告诉他我多么欣赏他的花园，有时会在他的小池塘边流连忘返，欣赏莲花，凝神谛听如五弦琴声的蛙鸣。他邀我入园一观，这不是采花用的园圃，而是种在小山上，既有绿树也有繁花。他解释说，等繁花落尽，我们依然得与绿叶为伍，因此绿叶也该种得美轮美奂。他的绣毛灵豆上满是种荚，表示他懒得摘花，这没有什么不对，传统的中式庭院也不是用来采集花朵的。不过我的绣毛灵豆只有两三个种荚，因为我几乎摘尽了它所有像指挥棒一样高举空中，形如甜豌豆的蓝色花朵。为什么我没想到在他们旁边种些蜀葵和唐菖蒲，构成一小队高船舰队？我嫉妒他那株欣欣向荣的大黄栌。他领我沿着小径前行，每一株植物都用拉丁名。关于这点，有些爱园人做到有点盲目过火的地步，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些植物的俗名，只是用上奥秘的名称好像能高人一等。我却觉得用羊耳、龟首、僧帽之类的俗名很生动。我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用植物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学名，比如驼乌属。这种宽叶而夸张的花朵在我的花园里有两株，一株是火箭，生有两三只以上壮丽的花梗，由下端一路向上绽放，就仿佛慢动作的灿黄流星烟火。而它的堂兄弟大叶金光，有时也称为奥塞洛，在朴拙的叶干上方长出装模作样的橙色花朵，就像长了冠毛的非洲鸟类翱翔全世界。因为各种驼乌长相有天壤之别，因此我在苗圃既用拉丁名也用俗名。我喜欢说火箭和大叶金光时那种虚幻的效果，仿佛黑色电影里的绰号。你得注意莎士比亚，最近有人对我说，绝不能信赖任何一个角色。奥塞洛虽然很迷人，但果味太浓，漂亮的杰西卡老实可靠，却乏善可陈。杰克奈塔有魅力是不错，是健美活泼的乡村少女，但却很不稳定。普罗斯比罗很纤细，有各种各样的心绪，却不够长久。骄傲的泰坦尼亚麻烦太多，很难捉摸。若为荷包打算，莎士比亚虽然很不错，却需要花太多心思。听我说，我答道，他们全都是很棒的杰作。没错，普罗斯比罗不够持久，但却丰富缤纷，叫人难忘。甜美的朱丽叶红得漂亮，我对她至死不渝。这是两个园艺爱好者在谈玫瑰。要是莎士比亚发现他所创造的剧中人化身为全世界花园中的植物，不知道会不会惊讶。在苗圃选购花木时，要清楚告诉销售人员你要的是哪一种花木，因此最好知道花木的拉丁学名，尤其在你对园艺已经从不经意的嗜好毕业，进而到搜罗各种奇花异木的品种。比尔昨天一早就打电话来说，他和 Chris 有急事儿得去处理，因此会晚一天来帮我折叶子女郎。他们今早抵达时， Chris 看起来很烦恼，说他有个老客户是个老太太，多年前他们为他种花，也一直负责维修保养，如今他依依不舍打电话来 说他三周内就要搬到佛罗里达州去，房子交由儿子媳妇和新生宝宝住。这对年轻夫妇不想要花园，只要一块平坦的草地任孩子奔跑，因此打电话叫造景公司要把整个花园，包括花、石砖、原饰品全都刨起来丢进树林里。克瑞斯一边描述老太太看着充满回忆的心爱花园被摧毁，一边气得涌出泪水。这个扎着马尾、身上有漏斗菜刺青、举止温和的克瑞斯发现竟然有儿子这么自私，实在出乎他的意料。难道他不能多等三周，等他母亲离开再这么做吗？他气愤地说。那你怎么处理呢？我问道。克瑞斯说他和比尔抢救了适荫植物，把它们移植到屋后的树林里，玫瑰和其他花木则用卡车载回来。克瑞斯安慰老太太，承诺再种一个一模一样的花园，让他北上时随时可来探访。想想看，克瑞斯义愤填膺地说，他竟然叫造景公司把所有的花木都连根拔起，连茶花也不例外，把它们倒进林间的垃圾堆里，而且竟然在母亲眼前这样做。为什么不干脆给他一刀算了？这比送他去养老院还糟糕，简直像逆子弑父的希腊悲剧。做儿子的把母亲生命中最重要、多年来小心呵护培育的一部分连根拔起，为什么他非得摧毁他苦心栽培的小小世界，摧毁他快乐和成就的最后泉源？为什么就在他的眼前进行这一切？难道不是为了展现他的力量？很难猜想他演的究竟是哪一出复仇剧。这不是我头一次听到以花园为武器的故事。有个邻居的丈夫另结新欢，两人协议离婚，房子分给丈夫。这邻居知道前夫的新女朋友很快就会搬进来，刻意在离开前扯掉园中多年生的奇花异草，种上自己喜欢的一年生植物。新人来只会看到死气沉沉的花园，因为他可能还在土里下了毒。花园暴力，在古人的世界里，春天的花园永远有无尽的谋杀和伤害，比如水仙就是为了纪念美丽的公主遭绑架而生。根据某版本的希腊神话，宙斯创造了这种花，为的是助他的兄弟冥王一臂之力。冥王爱上了德摩特尔的女儿贝瑟芬尼，某天他和朋友正在采花，突然看到草地对面有一丛没人看到的艳丽花朵。他从没见过这么灿烂的花，他边跑边笑去探看那究竟是什么花。正当他伸手去摸时，大地在他的脚下裂开，如煤一般黑的马拉着马车一跃而出，驾车的人满身暗色黑光，富丽堂皇又俊美可怖。他紧紧抓住他，携着他奔向阴府冥国，远离欢喜的春阳。蹲踞在我窗外的那丛木梨芦属，则是以另一位公主命名。这位波斯公主因丈夫穷追不舍而跳崖入海，阿波罗喜欢上了她，把她化为海神。等她厌烦之后，又把她变成了气息甜美的植物。盛夏绽放的艳红白头翁，英文花名来自爱神阿弗罗蒂特的情人阿多尼斯。有一天，阿多尼斯外出打猎，一头受伤的野猪回身用獠牙刺他的下身，切断了他的命根子，造成难以忍受的致命痛楚。等阿弗罗蒂特找到他时，他已经不省人事，只剩最后一口气。他哭着拥他入怀，再吻我一次，最后一个长吻，等我把你的灵魂全吸入我的双唇，饮尽你所有的爱。 然而他已经听不见他的话语，看不见他的泪珠魂魄飘渺。他的血一落到地上，就开出小巧玲珑的红花。传说他被切断的命根子逃走了，成了他儿子，也就是玉神普里阿波斯。紫杏色和红李色的风信子沿着几条蜿蜒小径冒出头来。风信子的名字源自阿波罗的年轻恋人，后来遭阿波罗失手杀害。阿波罗和西风之神正在掷铁饼玩耍时，曾吃过男孩闭门羹的西风之神因为嫉妒吹熄阿波罗的手，让铁饼偏向，砸断了男孩的脖子。阿波罗惊骇之余紧抱着他哭泣，男孩的血滴在草地上，就长出花朵作为纪念。在这紫色的柱状花朵上长出花瓣，上头拼出希腊字母。唉，不论在花园的哪个角落，大自然都娓娓诉说失落的美和天真，逝去的爱和生命。希腊神话中有太多的暴力和失落，因此神话中不拘神人都会化为花朵，消解长久的伤痛，塑造可喜的化身，也为血腥的故事添上几许救赎的阳光。美丽的年轻女子因心碎而死在洞窟里，叫人惋惜。英俊的男孩溺毙，叫人伤心。但至少他们可以继续活在大自然里，每年春天盛放，受人喜爱，直到永恒。虽然并不是人人漫步经过风信子就会想到阿波罗的断井情人，也不会想到花园中有那样的花在生长，但若你仔细聆听，就能听到微风低语。唉，以上为您选读的是戴安娜·阿克曼的《栽种之乐》，翻译庄安琪，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戴安娜·阿克曼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她著述甚丰，在众多领域都成绩斐然。阿克曼集诗人、作家、记者、探险家和博物学家身份于一身，勇于冒险，敢于尝试，热爱自然，对生命充满激情。他获过众多奖项，古根海姆奖、约翰巴勒斯自然奖、拉文诗歌奖、猎户星座图书奖，以及纽约公立图书馆的管选大文豪大奖，都被其揽入怀中。他还有一项殊荣，是有一个分子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作 Dan Acheron。 本书讲述了花园与生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花园是我们在纷乱世界的避难所，是生与死、奥秘与惊喜的传奇。花园里的四时运转提醒我们古老的秩序，不论是小鹿落入庭院，还是因玫瑰开得灿烂而自豪，作者总欣喜迎接花园中的丰富戏剧。这是一方恬适的隐蔽圣地。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好书慢读，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再见。